喂，哥仔，搞紧咩啊？ 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咁呢單新聞咧，同我哋貼身就關係相當之密切啦。 啱啱呢兩個新聞都講緊嘅。 大家前一排有冇 熱頭 啊？有冇感覺到好凍咧？ 枕住成個禮拜好凍啊！十度以下噶嘛。 有啲人話咧，唔係嗰啲人係邊度嚟咧？就是、芬蘭嚟喎。佢話嚟到呢度香港點解唔係凍？ 係香港 凍。咁但係純粹度個温度咧，其實就同人差好遠啦。咁舉個例，譬如話，你芬蘭嗰啲坐底都零下啦。咁點解嚟到香港？喂，大佬，呢個係講緊即係都十度左右。咁點解佢搞到咁凍咧？ 因為最慘香，因為嗰個十度咧係講室內，講室內氣温。 好啦，嗱咁但係與此同時啦，雖然我哋呢幾日我哋就熱翻啦，咁但下禮拜都凍㗎。聽講 嚇，其實係啊！而家呢刻你睇到英國啊，甚至意大利羅馬落， 恐怖啦！而家恐怖啊！ 即係嗰種香港先前二月頭嗰種凍，同埋而家喺歐洲嗰種凍咧，其實個源頭原因都係一樣嘅。嚇、 嗯， 咁所以呢度咧，我要勾翻出嚟講。咁而家因為都成為一個幾廣泛歐洲歐美討論緊個話題啊，就係呢個 polar vortex 係啦 ，polar vortex 嗰個北極嘅漩渦俾出嚟嗰個寒流咧，就侵襲咗呢一個嘅北半球啊，唔好淨係話北美洲同歐洲啦，基本上即係香港都中過招嘅。咁、我記得二月頭嘅時候，天文台將香港啲天文台都講過、就係嗰個嘅北極嘅漩渦就被阻隔咗嚇、被一個嘅高氣壓阻隔咗，就令到咧北極嘅漩渦咧就唔能夠順利地自己喺度兜圈，就有一啲冷空氣咧就被逼被擋路啊，擠咗落嚟南方，咁所以咧就枕住凍咁。咁而家呢件事其實類似，亦都係喺呢一個北極發生緊。就喺嗰個北極上空咧，傳統上就應該有一個喺冬天嚇，應該有一個好穩定嘅，即係叫 polar vortex 嚇，一個喺極地嘅漩渦。你可以理解做就係咧，佢好似打緊風咁嚇，佢真係一個低壓系統咧，就四方八面。如果你由個北極頂望上去，就一個逆時鐘一個方向出嚟個形狀，基本上就好似一個超級大颱風。嗰種咁樣嘅形狀模式，但係佢哋一堆冷空氣咧就 trap 住喺度，成個冬甩咁咧就喺就帶咗喺呢一個北極嘅帽嗰上邊嘅啦。咁但係如果佢唔呢嚿呢嚿冬甩呢嚿漩渦唔穩定咧，擠咗啲冷空氣落嚟，咁咪凍咯。咁佢擠得落嚟咧，就係可能就有一啲嘢又擠翻上去，咁就 應該熱空氣嚟啦。 係啦，就有一啲又變咗咧，北極又出奇地暖，甚至乎係講緊比正常暖咗25度。 今年其實是很大鑊嘅，喺兩個南北嘅兩。 咁其實就幾恐怖的一件事。而家睇翻嗰個polar vortex 個形狀，佢被分隔成為幾個少少好弱嘅漩渦，就唔係一個好大好靚嘅漩渦啦。咁即係北極呢個風打唔成咧，佢就冇能力去成功地將嗰堆冷空氣好乖乖地待住咗喺北極圈入邊，於是乎咧就漏到。倒到周圍都係，咁所以我哋而家就係睇到就係啲冷空氣倒到周圍都係嘅時候嗰個嘅結果。 咁當然大家會睇到個標題就好吊詭咧，就係咦佢話即係而家其他地方好凍啊，但係咧喺呢個北極咧其實係溶解緊嘅，即係溶緊雪啊。咁呢個係亦都大家會即刻係知道啦，就係一定係全球暖化嗰個效應嚟啦，嚇。咁全球暖化嘅效應咧，就係令到好多地方個天氣反常。咁呢個可唔可以係其中一個例子嚟嘅？ 其實我覺得算係，即係你會睇到，即係點解呢樣嘢要賴到同全球暖化有關咧？咁就係話咧，如果你睇翻嗰個北極漩渦嗰個嘅氣象物理學咧，咁你會知道就係話，如果佢嗰個北極漩渦越穩定咧，喺嗰個嘅赤道同埋個北極之間個温差要足夠大。 於是乎咧，足夠大時候形成到一個比較強烈嘅氣壓差，於是乎就形成咗比較大規模嘅氣體流動，就於是乎個漩渦就比較容易形成到一個強烈啲嘅漩渦。咁你可以想象到就係話，喺南中國海佢嗰啲嗰啲水嘅温度要係比正常出奇地高一啲，咁於是乎咧就源源不絕供應到呢個咁嘅颱風系統。即其實你會發覺就係嗰種咁樣嘅温差要係即係海水同埋地嗰、那個海面嗰、那個温差要係即係適當地保持咗一個比較大嘅 距離， 即係嘅數字嘅時候咧，咁你就比較容易形成到一個大型嘅天文係即係嗰啲咁嘅氣象嘅動力系統。咁其實即係我呢度好粗淺地打個咁樣嘅比喻啦。咁嗰個北極嘅漩渦咧，亦都係一樣。你如果個温差唔夠大嘅時候，點幾時會温差唔夠大啊？譬如真係因為全球暖化，令到個北半球比尤其是喺粵北嘅地方比正常暖咗啲，於是乎你赤道同北半球個温差咪細咗咯。咁於是乎個温差細嘅時候，你就冇咁容易形成到一個強力嘅渦旋喺嗰個嘅北極個頂嗰度咯。咁我就會話其實即係雖然冇直接證據，但係嗰、那個如果你係純粹由一個物理學上嚟睇咧，全球暖化有能力干擾到呢、這、一個北極渦旋嘅強度，從而影響到嗰個氣候嘅。咁而家睇到就係話咧，當你個漩渦嚇冇辦法去好穩定形成嘅時候咧，咁令到咧嗰、那個喺赤道同埋北極之間嗰種空熱冷空氣嘅交換咧，就相對容易咗啦、因為就冇咁多啲冷空氣就唔係咁乖鎖咗喺頂啦嚇、以前好我哋就鎖咗喺頂，令到下邊 嗱呢個我明白啦，即係頭先你講嗰度好簡單就係、是、咧、其實可以分開幾個區嘅，有啲地區好熱，有啲地區好冷。咁如果佢冷嘅話，鎖咗嗰度咧，佢就轉咯。 係啦，係啦，係。 如果佢而家就係大家溝雲嘅話，佢就開始唔散嘅咯，即係呢個漩渦散 嘅 咯。 係啦，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如果正常嚟講咧，温差越大，應該佢哋自己撈埋得越快。但係而家温差越大，佢喺一個轉緊嘅地球，個地球自轉，再加埋地心吸力俾出嚟嗰個一個叫 Coriolis force 啊，嗰個咁嘅效應，亦都係完全就係由颱風形成嗰個效應咧。就反而會幫我哋去穩定地鎖住啲冷空氣，令到嗰個熱嘅交換冇咁有效地進行。 咁即係死多幾嚴重啦，簡單嚟講。 即係原本嚟講呢樣嘢係保護緊我哋應該，但係而家就係我哋破壞咗呢一個咁樣嘅，將呢個咁嘅温差拉窄佢之後，令到嗰個地球自轉同埋嗰個 Coriolis force 效應唔能夠再幫我哋去鎖住呢堆冷空氣。咁、於是乎就地球我哋睇落好似就係嗰熱冷交，即係嗰啲即係熱空氣同北極冷空氣就容易咗交換，聽落好似好好聽啊！但客觀結果就是北極暖化，咁你睇到而家有寒流嚟，再意味就是冰冇溶解，水位上升，跟住甚至乎疾病傳播，咁呢啲就係、 因為喺個北極入邊嗰個雪峰嗰咗嗰啲細菌或者病毒咧就會釋放出嚟啦。咁仲有好多連鎖反應嘅，咁但呢個唔講。嗱頭先我聽你講嗰度咧，其實係咪有一個結論就是我哋唔好理係咪全球暖化都好。其實而家地球嘅不同嘅地方嘅温度係咪大家拉平開始？ 如果純粹就算睇，即係我哋呢度冇嗰個圖像啊，但係今年我記得人製作咗一個好精彩嘅圖像，就係講緊由工業革命到而家每年嗰個平均温度，就會睇到嗰個咧，比起以往平均越嚟越係越熱嘅，係越嚟越熱嘅，即係比高咗兩三度咁樣，但係其實已經係好嚴重，即係你會發覺可能再高多少少，你會見到一啲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漩渦被打散啊！另外嗰啲咩乜鬼厄爾尼諾呢啲咁嘅現象又好變咗好正常，即係經常發生嘅。咁即係嗰個最麻煩就係個氣候變化啦。 係啊， 影響咗個糧食生產區嘅分布啦。 會全球帶動咗好多經濟啊，以至正常嘅變動。 水源 嘅需求、 資源嗰個嘅即 係 分配供應就會好大 fluctuation 啦，咁嘅風險嚟嘅。 OK， 嗱我哋如果再設想就係，如果假如呢個所謂北極嘅漩渦佢冇咗之後，咁會點啊？ 其實頭先提一啲㗎啦，你冇咗呢個漩渦，嗰啲冷空氣冇得好有效 trap 咗喺度。 就散曬嘅，即係佢放曬出嚟啦。 於是乎就係你可以想象到北極嗰個凍同埋赤道嘅嗰個熱就更加容易地去溝雲。咁 即係暖水溝凍水啦，而家就係啦。 咁咪北極咪解凍咯。解凍得快啲咯。咁解凍得快啲，頭先提埋咁，水位上升啊，嗰堆咁嘅問題啦。咁即係而家就係叫做 你稍微變少少咧，你已經睇到嗰、那個即係氣候即係變得好緊要啦。 唔係，但我唔明一樣嘢就係、是，譬如話佢啲冷空氣即係釋出嚟啦，咁會唔會係其他地方會凍凍翻少少咧？ 一啲又咁講啦，即係好似而家咁樣，一啲唔應該咁凍嘅地方突然間凍得好緊要咯。即係會啊，對生態有啲麻煩嘅。呢樣嘢就咁另外就唔清楚啦，咁會唔會有啲唔應該係咁乾嘅地方變得好乾啊？ 係啊， 嚇咁呢個就一大堆連鎖反應，我會話就 其實好難去計嘅，因為你我哋而家未掌握到話，譬如每一個變數佢嗰個變動嘅時候，會令到成個圖像有啲咩變化，因為實在太複雜。因為頭先你講咁鬼多變數係嘛？ 有一啲我係數過嘅，就譬如即係我求呢集冇數過，但係我哋亦都以前喺其他節目提過，就係、是、一啲惡性嘅連鎖反應。你要維持翻嗰個地球唔好暖化得咁快咧，多多少少亦都要靠咧個冰母咧幫你將啲唔係好需要嘅光咧反射走咗嘅。 哦， 嚇，因為個雪係反光嘅，佢會將啲光咧更加有 效地 反射翻出去太空 嘅，吸翻又再熱身。 咁你少咗啲冰咧，你就即係其實就更加容令到地球更加有效地吸太陽能，太陽嘅熱。咁其實又加劇到個暖化，你自己又幫自己暖化，你再幫埋個地球。去吸熱添，咁同埋仲未計喎，即係跟住大家又虎視眈眈啦。北極融咗啊，揾水咯，咁係咩咧？ 係而家好多插旗， 北極油砂咯，即係嗰啲咁樣嘅天然能源咯。咁你 捉魚啊、捉蝦咁樣啦， 嗰啲都小事啊，直頭捉嗰度，直頭係開採石油。 係啊係啊， 咁啊跟住喺嗰度再燒多啲，再燒多啲化石原料咯。咁呢種就係、是。人為的作用再疊加在呢一度咯，個情況冇改善不得止，就再嚴重咗。即係其實 so far 咧，就係話所有關於呢啲咁嘅全球氣候變化議題嚟講咧，係得30年嚟我聽過一個稍為好嘅消息，就係、是、個大氣層個窿係收縮，即係嗰個臭氧層個窿係縮細咗，就其他就冇好過嚇。嗰啲碳排啊繼續高啊。大家又傾唔掂數啊，跟住越嚟越暖啊，咁啊， 咁而家你 水位越嚟越高啊，大家唔使買二代夫啊，咁啊，即係香港人唔 care 噶啦呢啲嘢。 係啊，好嘅，咁你而家仲有個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咁嘅，咁呢啲新聞 拉人啊呢咁 嘅，係啊，呢啲新聞就即係嗰個技術性比較強啊，所以即係簡單講一句咧，就越嚟越大鑊，係嘛？即係大家就。如果 得意嘅，即係講緊有其中一個新聞有講嘅，就係嗰個羅馬鬥獸場都落雪啊嘛。 係咩？呢個我唔知 道。係啊，你可以即刻抄到就係話，即係意大利嗰，即係其實歐洲攞咗呢條做新聞。佢話當你即係當即係佢個標題大約就係話咧，當你見到連個鬥獸場都係被雪封咗嘅時候，嚇係乜嘢意思咧？咁其實佢最背後就係想講嗰個氣候嘅問題咯。係 咪啊？嗱，你再講落去，我再 check 即係係咪有咁嘅事 啊？係啦，咁啊，咁其實即係拉多少少啦。嗰、那個除咗北極有呢個北極渦船之外咧，南極亦都有嘅。即係其實就喺地球上睇到，如果攞個由北極頂睇落去咧，就逆時針；由攞個南極個底睇落去咧，就係順時針。嗯、但係基本上個 trend 咧，你會睇到都係由嗰、那個即係、就是、西向東咁。 哇！ 係啦，嗱台長揾到出嚟啦。OK， 嗱李小龍猛龍過江啊，咁即係喺呢度啊。咁佢係落雪嘅，有個落雪景嘅，即係而家係嚇，即係我哋好少見，即係呢樣就即係、就是、會睇到其實好嚴重。當你其實講香港二月頭嘅時候。都數翻係喺粵，即係廣東北部啲嘅地方都落緊雪噶啦，都係。 這個都我相信係比較少，佢呢度又講係少見，佢呢度直情講明係北極嘅風暴嚟嘅。 係 係。咁即係換言之，喺北極嘅一啲天文現象咧，就喺度落歐洲度啦。 係啦。 咁、啊、大家即係可以想言之就幾咩啦嚇。咁如果你以呢個去睇咧，嗰、那個全球暖化咧，佢達到咗係嗰個爆煲嘅情況咧，差唔多係咪可以？即係而家可以講話不能逆轉 咧。我哋呢個節目成日講嘅話，好多科技有生之年會見到我，而家諗緊呢樣嘢咪都有生之年，有生之年見到嚇、啊。即係嗱、如果嗱、幾個指標啦，如果講嗰個大氣層入邊二氧化碳濃度含量，就我哋話已經係由舊年開始已經越過咗嗰、那個。point of no return 啦、 嗯， 即已經係冇得救噶啦、嗯啊，即人類係冇，即又唔話完全冇得救，我只不過就係話咧，再單憑嗰個大自然嘅復原能力已經去不能自救噶啦、 嗯， 而過咗呢一點，你以後想救咧，你就要靠人類自己主動再整一啲 機器嚟去逆轉翻呢個情況噶啦，就冇得靠大自然嗰個。 唔係，但係要補充一句，嗰啲機器而家係未諗到嘅。O K， 諗到嘅， 啊，未諗到嘅， 即係嗰啲所謂嘅嗰啲減，我頂多係做減排啫。有冇能夠做到叫負排負嘅碳排放？ 簡單嚟講，你可唔可以降低翻嗰個海洋温度咧？而家係冇完全冇咁嘅任何嘅奢微嘅科技。 我哋有冇用過任何嘅日常科技？一路就係雖然係消耗緊能源，但係佢原來同時間亦都幫我哋減緊嗰個碳排放咧。甚至乎係扣除緊俾條負數出嚟咧，冇呢樣嘢嘅，暫時係咁即係所以就啊呢，即係淨係光睇碳排放，咁佢亦都可以連結到呢一個嘅全球暖化問題，因為之所以咁多碳排放，都係因為我消耗好多能源。OK， 咁即係呢啲嘢都毫無起色啦。咁即係去到你淨係講嗰個全球平均温度會比正常高咗幾多度嗰個指標，一路你會睇到都係唔會繼續好落去噶啦嚇，即係去緊我哋即係唔好話孫嗰代，我哋仔嗰代長大老嘅之後，面對緊嗰個嘅全球嗰個暖化問題，應就毫不猶豫地比今時今日更加嚴重，仲未計嗰個時候佢哋面對緊個人口爆炸問題啊， 係啊係 嚇，嗰堆咁樣嘅。 咁但係呢啲問題留翻俾下一代人自己去思考啦。 仲其實咁嘅，應該係由我哋上一代人都開始要思考嚇。咁、但係咧，我亦都即係我上一代人同埋呢代人都冇得救㗎啦。咁基本上我哋好不負責任地咧，就將佢踢咗落去下一代。而家係即係。我唔係咁，我唔係話我支持呢種諗法，而家係我要睇到就係咁。 就係咁，呢個現實嘅情況。 你話俾佢聽，唔好啦，樂觀啲，我落咩觀睇到人邊有救嘅啫。一路都衰落去，即係我純粹由我唔係話我唔係由社會現象睇，我係純粹真係由呢一啲咁樣嘅點樣處理我人同環境之間嘅問題呢啲去睇，即係好科學地睇佢能源嘅問題、氣候嘅問題、全球暖化等等、水資源同埋糧食啲問題。我看不到有什麼 很理智的解決的跡 象。但是這些就不是我們在這裡說可以即逆轉的東西，所以我們都不多說了。唯一一件事就是不怪得 Elon Musk 這陣子經常搞緊去移民火星、 okay? 是啊好啦，另外一個呢就 還有些時間我又可以說一下一些我其實都來到我們日常生活，但我又覺得可以有些技術嘢可以解一解啦，即係介紹一下啦。其實就喺香港嚟講就好似好新，但係其實喺世界嚟講咧，好流行咗好耐噶啦。就所以我覺得香港對於有時啲新科技嗰個觀念咧落後咧，就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我就用一個最近其實大家都知道喺身邊嘅例子咧嚟去説明一下。咁咧呢度就揾到一篇就係話。 英國嘅超級市場， 英國超級市場就會開啟呢一個即係手指動脈認證嘅付款方式。嗱，我呢條即係 篤手指可以俾錢， 係嗱，就係篤手指可以俾錢，係好難嘅。即係嗱，我呢度好刻意地揾咗英國嚟呢個例子啊。咁其實有少，我唔好話衰啦，但係因為咧，如果喺香港嚟講咧。大家有用某間即係銀行咧，就佢而家近來大肆宣傳自己嗰個即係手指動脈認證嗰個 ATM 嗰個攞錢方法啦。咁佢就聲稱自己係首創，佢用咗首創呢兩個字，我覺得就幾不負責任嘅。因為講真咧，人哋你如果講世界上其他國家，你睇遠啲咧，係周圍都用緊，而家推廣越嚟越多。唔好淨係銀行系統，你去超級市場買嘢都已經係用緊噶啦咁樣。而更加講咧，即係最緊要啊，嗰間聲稱自己首創呢、這個，即係佢，我只能夠客觀啲講，佢係香港第一個引進呢種技術嘅機構，佢唔係發明嗰、那個，發明嗰個係2004年由 Hitachi 日立 發明嘅，亦都攞咗專利㗎啦，咁可能佢亦都即係好多呢機構合法地嚟去同日立合作嚟去買呢個專利，但係我覺得即係香港就係真係呢個咁樣銀行去首次引進嚟呢一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比較準確啲嘅説法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呢個咁嘅認證方法咧，即係做 IT 嘅人就實知得好清楚噶啦，或者係做即係真係嗰啲做專係做 biometric 嘅人就好清楚啦。咁佢哋會俾即係我亦都想喺呢度介紹一下。佢同我哋傳統知道嘅一啲生物特徵嗰啲，即係我哋叫 biometric 嘅嗰啲認證嘅技術，即係會係相差有幾多咧？咁香港我哋其實經常知嘅，你即係出入境行醫通道手指紋，係咪一個最簡單一個嘅手指紋嗰個認證就係我哋即係經常會用。咁亦我哋都好清楚，就係全世界喺大把嘅地方用，甚至乎去到我哋有啲電腦本身都係指紋解鎖咁樣。 咁但係大家亦都好快，即係中學生噏得出嘅個指紋認證技術有咩缺點啊？咁樣啊，容易俾人偷指紋咯。咁 割咗隻手指落嚟 嚇，就算嚇誒、你唔肯俾指紋我偷，我斬咗你手落嚟咁樣，然之後又攞你嘅手去。 唔使嘅，頭先嗰啲講笑啫，揾張槍指住你個頭，你伸隻手指入去咁得咯。 嗰啲人強同硬搶冇乜分別啦。咁咧即係而家推出呢、這、一個手指動物認證咧，咁。其實呢如果你話純技術層面，我將那些被人俾槍指住你個頭，同埋邊個機構攞咗你個大數據呢些因素踢開先，純粹技術上嚟去睇咧，亦質許呢種咁樣嘅手指動物嘅認證係應該要係比手指紋認證係安全嘅，理論上。 手指動物。 即係而家睇你手指動物係比你睇手指紋認證咧，係應該要係安全嘅。咁、當然啦，而家有啲 hybrid 嘅方法就係兩，你擺手指去兩樣都當。 嗯 啊兩樣都 pass 先至得咁樣嚇，咁即 係，因為我唔知道，譬如喺嗰、那個，而家你喺羅湖過關嗰、那個，唔同香港啊嘛，羅湖過關個認埋你個樣啊嘛， 有啲係，有啲認埋樣咯， 認埋樣啊，你唔知實指模認埋樣啊嘛嚇，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而家確認呢一個出入境身份睇樣，基本上都係一個傳統嚟噶啦，認係咪你都係靠睇你個樣噶啦。咁如果銀行嘅話，咁佢唔係 OK 啊，睇唔睇你個樣噶嘛嚇？咁佢就而家就其中一種係攞個手指動物嘅 pattern。咁手指動物其實顧名思義就係、是、即係你自己就唔係咁容易肉眼睇到啦，可能即係比較一兩條主要嘅咁深色啲嘅。 但係呢個係人人唔同嘅咩？ 係啦，嗱呢個就問翻日立啦。嗱佢就真係可以睇到就係、是、人人出嚟嗰套 project 真係有啲分別嘅。 哦， 即係其實當然你要攞得佢嚟做生物認證咧，你一定要採集好多資料，證實得到呢樣嘢咧，係一定係人人唔同可以辨別得到嘅。 嗯， 咁而的而且確，即係我哋宅男眼睇內冇咩，即係唔好個人都差唔多咁凌亂啦。 嗯， 即係基本上咧，甚至乎你用一個份型幾何去睇咧，大家嗰個 fractal dimension 啊，個份型嗰個維度都係應該差唔多噶啦。OK， 咁、但係原來你再睇下仔細結構，你可以揾得到，即係你譬如攞其中幾個點，或者你原來採集得足夠多嘅點嚟去認佢個 pattern 嘅時候咧，最後我哋可以達到一個精確度嚟去發現原來可以睇到咧係人人都可以唔同嘅。 哦， 即係你一定要揾到個特徵，佢嗰個辨別嘅精確程度足夠。 嗯， 咁譬如身體上有乜嘢可以做得到啊？瞳孔啦， 係啦， 手指毛啦、DNA 啦。 嗯， 咁但係 DNA 你冇理由下下去銀行，你都攞一啖口水俾銀行同你去驗噶嘛？係咪？即係雖然 DNA 同埋佢嗰個驗證時間要耐。 嗯， 咁又冇一啲就係話唔係咁容易喺你個表面度俾人攞到嘅，你個樣你可以俾人影幅相啊，偷到你個樣。 嗯， 手指紋又係俾人印一印就偷到你的手指紋。又冇一啲就係喺你身體又唔係好入，又好容易攞到出嚟，又喺咁，我會話呢個手指動脈就算係一個啦。 嗯， 咁佢就要需要咧，就要揾一個遠紅外線打落去，即係其實你就算有時將你個手指擺喺一個比較光嘅燈上面 都睇到嘅， 好似有少少透明㗎，有少少啲血管可以睇到。咁、其實類似就係咁嘅情況啦、你就透過呢個遠紅外線嘅光去射落去你的手指度，然之後影翻由嗰個 camera 影翻入邊嘅靜脈嘅分布。 嗯， 嚇、咁就因為咧。如果你是一個即係你俾人即係我唔計俾人揾啲槍指住你頭，你係俾人哋如果印係印唔到落嚟嘅呢一個咁嘅 pattern， 揾人哋斬咗你的手指，隻手指死咗咧，冇咗血喺入邊，亦都係影唔到落。 唔係斬手指嗰個講笑，從唔好從來唔好當真，因為我記得頭先你講指模嗰個，大家如果有睇一套戲啦，叫《Fast and Furious》啦，《狂影時速》啦，就係講嗰個有個靚女啊。特登俾個屁股俾嗰條友摸啊嘛，咁摸咗之後就套咗個指模咁，咁呢個就即係其實係其中一個例子嚟嘅。 但係你嚇，但係你如果摸人屁股係你嗰個靜脈嘅 pattern 係會留 喺度啦。 咁所以就呢、這個即係、就是、所以稍微比指紋安全位喺呢一度啦。咁但係 聽落去好似冇乜破綻喎、 咁然後你就算斬咗手嚟，隻手一死咗咧、你入邊冇一個血嘅流動，你俾亦都俾唔到個 pattern 出嚟嚇。咁、所以就理論上我哋相信係比較安全啲，即係除非嚇就係話我斬咗你隻手落嚟之後，再揾部機器養住你隻手，然之後就攞 成啲科幻小説嘅， 呢啲都係可以科幻小説嚟，可以整到。咁相對嚟講，嗱可以聽到就係話你要去即係偷嗰、那個程度係難啲咯。但係當然你話我唔係，而家我唔係需要咁去偷。我是以直頭在你的數據庫度勾到出嚟，咁冇得講啦。 兩件事嘅啦，嗰、那個就 hacking 嘅， 即係人係嗰就 hacking 啦。即係譬如你而家你部 嗰、那個亦都講到俾大家聽，點解從來冇喺世界上冇一個所謂嗰、那個 呢啲密碼係安全嘅， 係啦， 因為唔喺個密碼本身。 係啦，最後原來甚至乎負責幫你保管嘅機構自己都身懷不軌，監守自盜，咁呢啲就冇得講，咁一定係冇講安全。但係我只能即係呢度係講啦，如果係純技術層面咧，咁佢係真係一個比起瞳孔啊，比起樣啊同埋手指紋一個更加好嘅一個biometric 嚟嘅。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啲技術就即係我亦都覺得香港係有潛質去再廣泛啲使用。 知咧，咁而家 咁，但係當然要睇咩，即係要睇 嗰間乜乜寶會唔會買，即係買咗呢個技術咧？ 我就唔即係而家我內佢哋佢內裏嗰啲情況，我自己就唔熟啦。我即係要揾啲行內人去傾一傾。即係我相信，如果以喺香港嚟講，最正當運用嘅途徑都係你一定要同日立個公司去合作，或者攞個專利翻嚟引進呢套。 我知，但係我意思就係、 是，或者喺度買一啲。 係佢買佢梗係唔可能話啊！你而家有人哋有專利攞咗嚟用。 但係講真啦，即係條橋咧。就喺度嘅，會唔會世界上 有其他人或者其他嘅國家去可以自己知道呢條橋之後，自己再開發過咧？唔難嘅喎， 梗係啦， 唔難嘅喎，做得到嘅喎，咁即係而家好即係好多嘢咁，就算一個 game 人哋玩旅行青蛙咁，都即刻 等於原子彈啫嘛，唉，你真係又唔使攞專利嚟噶，真係你做到咪叻仔咯 嚇。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